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北京时间在下午的5点钟，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锁定 FM 982，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今天星期三是母婴的环节，辣妈正传，我是袁一。 大家傍晚好，我是戴毅。 也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也很久没有来我们直播间了。 对，欢迎冯月。 大家好，我是冯月。 冯月的话筒哦， 在这边来， 对， 来重新介绍一下自己。 好，大家好，我是冯月。 冯月声音很好听，而且一听就是一个很温柔的妈妈。 嗯哼，而且她本来从事的也是和母婴相关的一些行业， 对 不对？ 很多年了。 今天8月8号，我们在上周周三的时候，8月1号也是世界母乳周的第一天的时候，就在说跟母乳相关的话题。虽然这个母乳周一周的时间啊，好像是从8月1号到7号就已经结束了， 正好昨天刚刚结束。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话题正好聊的也是正当时。 对，关于母乳有很多我们需要去聊，也关于母乳很多的收音机前，包括我们网络那头的妈妈们有很多想要了解的。上周可能我们操作层面的就是什么喂奶姿势啊，然后生完之后立刻要怎么去让 自己的 奶，开奶这个概念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概念了哟。 对， 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母乳能够顺畅的供给给宝宝，你怎么去配合这些事情我们都聊到了。那么到了今天呢，我们就要稍稍把时间轴往后挪一下，就是当你已经跟宝宝开始磨合得很不错了，眼见着产假也快要结束了的时候，你要成为一个职场的背奶妈妈， 要做什么准备？ 对，可能之后有更多的事情和挑战面临着你。 而且我相信我们两个本身也是职场妈妈其中一员，但是我们工作性质可能不像很多那种必须需要朝九晚五坐班的妈妈，可能他们会更辛苦一些。 我们相对自由一些， 对，也能听听更多的不同职业类型的妈妈们，他们在 需求 对背奶的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 对，还有状态，就不一样的状态，可能需要的技巧又不一样。 对，是。欢迎各路妈妈来跟我们互动哈，在2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都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首先我们进入到第一个环节，来看一看潮流风向标在母婴方面哪些资讯值得我们关注。说母乳话题之前，我们先来说一下宝宝辅食的事情。今天推荐的这道辅食呢，是5到6个月宝宝的辅食，可口的西红柿泥。基本上开始做辅食的妈妈都会发现，任何一个没有什么味道的菜当中加入了西红柿，宝宝都会很爱吃， 因为确实那个味道又鲜，然后又有一种酸甜可口的味道在里面。 对， 就像甜，然后西红柿有的还会有一点点咸咸的感觉，它会觉得口感特别好， 对， 颜色也好， 好看。但是我确实到10个月的时候才会给孩子开始加西红柿。 你不给他加西红柿原因是什么？之前 就好像总不就是不知名就忽略的，因为它既不是肉，然后呢又不像其他绿叶蔬菜， 不知道它是水果还是 对，不知道它是介于水果还是蔬菜。 对， 确实加比较晚了一些。 很多妈妈也会有这样的担忧，就是说西红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分类，以及在食材的处理上面它有皮儿，哪里没有籽儿，妈妈会觉得说不好消化。 对， 所以如果针对5到6个月的宝宝，想要给他口感上面多一些刺激，但同时又想帮助他更好吸收和消化的话，西红柿应该怎么来处理，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这个可口的西红柿泥要怎么来做。 而且有问题，咱们这西红柿好像都不是自然成熟的。 首先这个西红柿要把它切成，在片上给它切几刀， 去掉西红柿蒂。 对，把蒂给去了。 然后烫 开，对，后面 烫水去 以后用水烫一下，它这个皮儿就自己打开了。 我小时候无意当中玩西红柿的时候，打开放热水里边，发现哎怎么皮儿炸开了， 就像一个花一样，花瓣。 对，挖掉里边的籽儿， 对，把芯和籽儿都去了，只剩下 稍微给它备一下。 在平底锅里面其实一点油都不需要放，只要加一点水中火煮开之后关火就可以了。接下来这个过程就是用筛子给它筛一遍， 用铲子把这个西红柿泥压下去之后，通过这筛子，哦，这样的话瓤跟汤就融合在一起了，冷冻起来。 你看现在有很多这样的小的储存的这种器皿， 器皿特别好看， 可爱。 对，一大颗一整颗西红柿，宝宝一顿肯定是吃不完的。你也不可能一整天或者这几天都连续让他吃西红柿。 对， 你就可以再冻成小格儿，然后等要吃的时候拿出来热一下。 热一下。 但是这种食材最好不要超过一个星期。 对， 因为如果储存时间太长的话， 我觉得刚才一颗西红柿大概也能做出两个桃心碗吧，大概就两个桃心碗。 因为把籽儿都去掉了，芯儿都去掉，只剩瓤的部分了。 对， 这是我们今天首先推荐给辣妈阔爸们的这个很可口的辅食西红柿泥，针对5到6个月的宝宝怎么去给它处理的口感更加细腻一些，同时呢也不用担心说里面的籽儿和外面的皮儿会影响到它的吸收和消化， 很容易又好做。 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虽然立秋过去了，但是依然很多地方尤其是华北地区 高温还没有完全散去。 对，所以在出行的时候，小宝宝们出行到底应该穿着什么样的衣服，可能也是很多父母们在焦虑的一个问题。说你如果给他穿太多肯定会热，因为小宝宝不像大宝宝他自己会活动了，小宝宝出去躺在车里面可能就是躺着，他那个后背其实是非常非常热。 对，而且他自己的那个新陈代谢是很快的，散热能力又慢， 他的就是自己的体温的自调节能力很差 很差。 对，那穿短袖的话又有很多的蚊虫会叮咬，我跟你说小朋友被蚊子咬得太可怜了，真的是这样，我自己经历了一次以后都吓坏了。就在今年夏天，7月份的时候，宝宝被咬了一个蚊子包，就是咬完以后的第二天还只是就是肿起来的那种状态，我觉得 OK， 可能是那个蚊子有毒或者怎么样， 黑蚊子， 给他抹点什么东西就好了。结果到了第二天的晚上，那一条腿上的三个蚊子包就转成了像被烫伤了一样的水泡，开始往外淌水儿， 这个太可怕了， 特别可怕，当时就吓坏了。然后整个那个左腿咬了三个蚊子包，比右腿粗一大圈儿。我当时心想说这可怎么办呀，我也没见他挠，就一般理解说如果转化脓了肯定就是宝宝自己挠的，可是其实小宝宝他的这个对于痒的这个神经不像大人这么敏感，他不是很痒，他也没有去挠。 对， 我就当天晚上立刻送去看急诊，但是因为急诊没有皮肤科，就看了一个外科。当时大夫就瞅了一眼说这就是自己挠的感染了，于是我给开了那种就是防感染的药回去抹，那个药抹完了以后，我就会发现那个皮肤表层渗出了很多的汁液，它在继续渗这个汁液， 它是让它的拔干，我觉得应该是在拔干的过程。对， 后来我第二天又重新去看了真正的儿科的皮肤科，然后大夫就说这种类型在小宝宝当中很常见，就是属于宝宝的皮肤屏障不够好，它不像成年人，可能成年人或者其他宝宝 表皮比较厚， 皮肤是砖头墙，那我们家宝宝的皮肤可能就是茅 草 屋，跟蚊子没关系，不是说蚊子有毒，就是普通蚊子都能给它咬成这样，所以当时就开了一些冷敷的药，包括一些消炎的药，然后回去呢还说如果有可能的话就让宝宝把腿抬高，这样可以帮助他淋巴的 回流 和排毒。 我觉得这个对孩子来说长期保持一个抬高腿的姿势好像就太不 容易了，不太可能。你只有可能给他讲故事玩玩具的时候你不想，你就 除非你给他吊起来保持一个姿势固定下来， 那怎么可以 或者是睡觉的时候给他垫一垫， 所有抹的药几乎都得在趁他睡觉的时候抹，要不然立刻被他蹭没了。 而且沙有的药会有点沙沙的，孩子又会不适应。 对， 被蚊子咬还是挺多见的。 对，所以后来敷的那个药是叫硼砂溶液，那个是没有什么砂的感觉，就是凉凉的，他还挺爱敷，但每天一天敷3次，一次要敷半个小时， 他也不太能够坚持，我觉得 对， 不耐烦。 但是好在那个药用完之后大概3天左右那些泡就都 收 干 了。 你们发现了吗，小孩子的包就像你这是比较明显的有一些形状和性质的变化，那种没有变化的包小孩子咬完之后会发现皮肤会变暗沉， 对， 就是莫名其妙颜色从红就变成了一个像咖啡色的一个晕， 像结疤了一样。 哎，对对对，然后你摸一下之后啊，哎，色素沉着还挺厉害的。像我们家孩子昨天就新鲜咬了一个包，在这个左边大鱼际这个位置上，明显就跟之前被蚊子咬的包不一样，又红又肿，就像你说那样。所以我很担心他会不会今天晚上有一些变化，会不会也有一些组织液的渗出。 我个人很推荐的一个东西叫无比迪，就有儿童款的无比迪，就是日本的一款那个药，就被蚊虫叮咬之后，你第一时间给他们 抹上那个， 嗯， 那个药水的消肿效果特别好， 嗯， 就是我有过那一次变成水泡之后，之后再其实还咬过很多次蚊子包，每次都立即给它抹上那个， 嗯， 它就会。虽然第二天还是会红肿，可是它不会转水泡了。 明白， 我比较 推荐预防。我就是你说的那个我也在用，就是预防，就把孩子每次都洗得干干净净的，香喷喷的，然后喷一点防蚊水什么的，再带他出去就好了。 我现在出门手上、腿上一共带四个驱蚊环。 还有的时候你要把他的头，尤其是小伙子们， 他汗液特别厉害， 就是全都是汗、然后耳朵特别容易被咬。 对， 我儿子小时候就有一次直接咬成了那个猪八戒那种耳朵，我还有张照片，回头我可以发给你看。 妈妈还有心情保留这个照片。 对，但是一进门这边是正常的脸，那边直就过去了。他本来耳朵就大， 真的是这样。因为一般家长会去防，就是预防胳膊和腿，但是头就是个重灾区。 对， 那天去郊区，一出门所有都全副武装，结果头上被咬了一个包。 对， 就在头发里面， 一定要小心，就要给他喷那些防蚊水的时候要避开眼睛啊。 对， 可以看出来预防大于治疗。其实很多东西要提前做好准备的话，应该会避免很多这样的类似的情况出现。 带小孩就是要有预判性 啊，妈妈好辛苦。 所以我们刚刚说到宝宝出行到底穿着方面有什么样的讲究，我们来看一看下面这个视频。 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防的， 可以预防。 所以我们请陈医生从这个衣食住行讲讲，怎么给宝宝预防中暑。 嗯， 那我觉得这个预防中暑应该贴在上海迪士尼门口。 对，太热了 ，因为是人满为患的， 而且 那里面好多孩子喝水喝的不 是吧？但是你已经快排到头了， 对， 真的我就 甘心啊，这 孩子也那样，你也那样了。 所以如果您即将开始迪士尼之行，请您一定收藏本期栏目。我们先从衣开始说起。 嗯， 我们那个夏天小朋友穿衣服呢，就是说我觉得就宽松是最重要的。 嗯， 我看现在小孩子有的穿的那特好看， 紧身 就特别紧身 的 那种，什么就是 绑在身上 的花心的也特别多。 有时候还不是纯棉的，还有一些亮片，其实那些亮片都不透气。 还有那种裙子纱的，其实那种好多都是不透气的， 特别难受。 对， 不透气， 有纯棉的、吸汗的，完了透气的啊，这样子让孩子穿上就比较合适。 并且我有个疑问啊，就是为了防止中暑，我们家给宝宝穿的长袖长裤好呢，还是说那种跨栏背心就是穿的越少越好呢？ 穿稍微长一点的薄的我觉得更好一点，因为有的时候你晒了以后不光是中暑的问题，它还有晒伤的问题呢。 晒伤 对吧、 哦、 啊，也而且也有晒的就是出了好多汗出痱子的问题、还有在外面比如玩还有蚊虫叮咬的问题。 对，刚才我还看到黄英拿出那个法宝，就是防晒霜，就好多人都有争议，应该宝宝多大的时候就可以用防晒霜啊、 哦、 这个防晒霜怎么用？ 对，像我的二宝能用吗？ 对， 如果 比如说一岁半之内的宝宝吧，其实他基本不太能够自己走来走去，对吧？ 对，得抱 这样的，我觉得物理防晒为主， 嗯， 比较好。 就是把小车的遮阳伞， 哎，那个很简单，打伞呀，戴小方帽呀，对，又防晒又安全。大一点的，有的就你 管不住 它，跑来跑去的，你就是说要买，就是对孩子皮肤没有致敏作用的这种。回来以后呢，咱们注意给它洗干净， 洗掉 啊，洗完了以后注意涂点这个面霜润肤露。 你看，讲到了，其实，在酷暑难耐的时候，带宝宝出门，长袖长裤反而要比短袖短裤来得更安全一些。 安全，对。 但是这儿说的长袖长裤一定是那种薄的， 质地很轻薄的， 一定是纯棉的，以及它是宽松的， 或者说有一种叫做人造棉。我知道，因为以前人造棉给大人做的衣服都是很凉快的，如果小朋友用这个人造棉， 你说 T 恤凉吗？ 还不是 T 恤 凉 ，T 恤凉是。 材质不太一样，人造棉是那种摸上去感觉比正常的棉要软一些，然后呢同时又感觉就摸上去很凉， 很有垂感的那种。 对对对，但是又不像麻，容易那么起褶子。 还有那种纱布的， 哎， 小衣服也好，就是很薄的那种。 但归样纱布可能就要我们自己动手，或者找一些裁缝店自己去做一些类似的小衣服。 现在有很多这种小纱的棉纱的小孩的衣服，对， 或者是买一块特别薄的那种真丝，然后给孩子做一身小衣服也挺好的。 那我这真丝快洗不起了，真的，这孩子身上一旦脏了都真丝实在是洗不起。 你买一个颜色不是那么容易脏 啊。 这是长袖长裤的问题哈。然后因为其实讲到在夏天的时候，很多家长会带孩子出门去一些游乐园玩什么的，所以中暑这个问题确实是值得大家来重视的。那么怎么样去判断？小朋友可能还不会说话，他不会像成年人这样觉得说我不舒服了，我可能很快就要中暑或者怎么样，我要休息一下，他们没有办法来表达。那么用什么样的情况 情况来判断孩子可能要中暑了？中暑之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我们也来了解一下。 那中暑的表现就是发高烧。 发高烧。 发高烧。就说有人有时候家长不知道什么缘故，就是很紧张，就是发高烧，而且经常中暑的孩子除了发高烧还吐。 哎呦。 这时候咱们怎么办？其实很简单。先啊，屋里面比较凉爽的环境，空调打开，然后别冲着孩子吹，然后孩子呢少量多次的喝水。为什么别说一下子喝特多？因为 少量多次， 对你给他一下子喝进去500毫升全吐了，等于孩子更难受。 白喝， 对，少量一会儿喝一口，一会儿喝一口，然后可能他这个半天一天的这就好了。 这样说完，我赶紧喝一口。 对， 少量，不用特别上来就灌药。 咱们大人预防中暑，夏天基本上会有那个什么叫十滴水是吗？ 哦，那真的是，哎，好像十滴水是真 藿香正气水， 对，哎，好像藿香正气跟十滴水两个是针对于不同的，就是一个是暑热，一个是就是属于那种吹冷控，吹那个空调热伤风， 对， 它俩跟针对的不一样。嗯，十滴水应该针对的是，对， 孩子肯定是不能随便用药的， 对。 对，但是所以这儿讲到说，如果真的有中暑的症状，第一是发高烧，第二可能会吐，然后你怎么去及时处理，给他少量多次的喂水，然后一定要放到凉爽的通风的环境下。 对，有时候你看他中暑之前小孩的样子就明显发蔫，然后面红耳赤，然后有的孩子可能你平时他都大汗淋漓的，今天忽然就不出汗了。 嗯， 然后这时候你就要小心，是不是给孩子应该多补点水了，然后再看孩子后面的状态。 孩子玩起来真的会什么都顾不上。 对呀， 这时候真的需要家长跟在屁股后面 就看一看嘛，对吧？ 对对对对对。今天在潮流风向标当中聊了很多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小问题。那接下来的这条资讯呢，我觉得有必要在我们今天聊母乳这个话题之前，先行来做一个数据的普及。 嗯， 我们这里拿到的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的一个分析报告，说虽然现在大家已经很多的去了解到了一些科普知识，包括证据表明说母乳喂养对于婴儿具有认知发展和健康益处，有助于预防腹泻呀、肺炎呐，这两种可能会导致婴儿死亡的主要疾病，也有助于降低母亲去患卵巢癌、乳腺癌这样的风险。但是当今在世界上，整个世界上来看，错过母乳喂养的婴儿数量仍然是居高不下。数据是这样的，具体数据啊，在世界范围内，每年大概有多达760万婴儿是没有接受母乳喂养的。这个问题，尤其在富裕国家是特别突出的。根据统计呢，高收入国家的婴儿当中，估计有21%从来没有接受过母乳喂养。这个数据好像还挺让人意外的，对不对？ 1/5啊，太可怕了。 如果知识普及的不够的话，有可能是贫困的一些地区和国家的孩子接受母乳量不足，但数据显示的是反而高收入国家的婴儿当中有超过1/5从来没有接受过母乳喂养。分析指出说，中低收入国家的母乳喂养率其实是高于高收入国家的，例如在不丹、马达加斯加和秘鲁，母乳喂养率达到99%， 几乎是快100%了。 对，而在爱尔兰，这个比例只有55%。 嗯， 美国74%，西班牙77%。光美国来说，有260万婴儿是从来没有接受过母乳喂养的，这个占到高收入国家总数的1/3。光美国这一个国家的没有接受过母乳喂养的婴儿数量，就占全世界的1/3。 嗯，可能我们首先能够先想到的就是发达国家的一些女性，她可能在这个国家当中，她不像不发达国家的女性，她可能是属于一种无工作然后全职妈妈的状态，可能大多数的妈妈还要很快的在产假结束之后就立刻投身到自己原本的工作状态当中去，可能这是一部分的原因，但其他方面原因应该有很多不同的。 我们一会儿慢慢来分析啊，大家自己身为高收入国家的这个妈妈们也可以一起来参与到讨论当中， 可以给我们发信息说一说咱们自己所经历的这些。 对，或者你知道你身边的一些不怎么喂奶的妈妈们是为什么，他们原因又是什么。 我们说完有一个视频一起来看一下。这些镜头都是拍摄在 Women need support to breastfeed, which includes supportive policies. It means support from health workers. It means social norms. It means communities that support women. 这是来自联合国的儿童基金会的成员在告诉大家说母乳的好处到底有哪些。 以及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些数据。 Breastfeeding is very important for babies and mothers alike. In babies, it reduces the chances of dying early. 他反复强调说，母乳对于孩子和母亲本身都非常的重要。它可以带来减少孩子夭，就是刚出生以后夭折的一个几率，也减少各种疾病的流行。 It reduces the chances of getting, 尤其是减少超重和肥胖的可能性。 We're seeing that as well.And for mothers, we see that breastfeeding, the longer the breastfeed, the lower the chances are for breast cancer. Breastfeeding also protects against ovarian cancer in mothers, and it protects against diabetes. 你看他刚刚提到说大大减少了超重和肥胖，然后于是我立即就想到了很多那些因为他的被喂养的过程当中几乎是全靠奶粉的那些孩子，你就会发现有那一句话说，这孩子真胖乎哎，但是喝奶粉好像给他催成那么胖的。 对经常会听人说奶粉很催人。对，喝奶粉的孩子基本上都要比母乳的孩子要稍微再胖一点。 宣他那种胖不是那种结结实实的，是那种很宣腾的。 曾经有一段时间国人也好，其实世界范围之内都很喜欢胖婴儿， 都很喜欢那样胖胖的婴儿。 然后但是大家就觉得这个好，这个有营养，然后补一补吧，然后就开始吃配方奶。 包括当时我们家孩子在喂母乳的过程当中，有一段时间体重长得不是很好，我们家人都说要不别喂了，喂点奶粉吧，因为老觉得抱着没面子。为什么同样的月龄，甚至比我们小月龄的孩子比我们长得还要胖？但是这个事情就是他妈妈自己坚持了。所以我自己觉得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数据的反差，反而在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当中母乳喂养率更低，我觉得就是因为生活条件好了以后大家都很事儿，妈妈也很事儿，家人 这个词 儿 太接地气了，特别事儿。 首先你身边有很多选择，就是各种商家都会给你去洗脑， 很多信息，海量的碎片信息， 哇，我们的奶粉太好了，完全可以替代母乳，可以给宝宝妈妈一样的呵护，这是不是很多广告词都会说的？ 现在确实几乎每一个跟奶粉沾边的这个广告商们都会，比如说这打出这个品牌，说我这个母乳几乎等同于妈妈的呵护， 然后还会跟你说加入什么 DHA 这 A 那 A 那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广告上面就会有一个很漂亮很聪明的小朋友，就像小天才一样什么都会做。 这么说吧，就是基本上母乳就是一直在被模仿但从未被超越这是肯定的。然后为什么很多孩子他吃配方他会看起来比吃母乳的孩子要高要壮要胖乎，是因为其实跟这个物种的本身的它的发展的状态是有关系的。比如说牛宝宝它需要长什么，人家不需要去学奥数，真不需要考北大清华，对不对？人需要长的就是肌肉脂肪然后体格，你看那牛一年长多大，是不是？所以它的那个配方里面，牛乳里面其实大部分是让孩子去长这个酪蛋白，对，个头的酪蛋白比例比较高，但咱们人类的母乳里面其实它的乳清蛋白会比较高，让我们的孩子去长大脑，所以它其实营养成分比例是不一样的，所以孩子接收到不同的营养来源的时候，它长得自然方向就不太一样。 对，难怪一些那个奶粉的品牌上说啊，酪乳蛋白乳清蛋白酪蛋白是这个什么母爱荷尔蒙， 对， 就是要打出这样的一个宣扬。 对，配方里面大概是80-20的比例，然后咱们这边是20-80的比例，正好是反的，咱们乳清蛋白要高很多。 所以光这一个信息点普及给大家，就能看出来说奶粉是来自牛吗妈妈的奶，她喂的是牛宝宝。 对， 那现在被人类运用到喂我们的 就是 人类宝宝当中， 对，其实它 肯定是不如来于我们母体的奶。 对，但其实是这样的，配方奶它本来它名字叫配方，它就跟药配方药是一样的，药咱们什么时候用？生病的时候，不得不需要用的时候咱们才用。配方奶也一样，它本来是在帮人类的宝宝，如果咱们真是比如各种各样的原因没办法进行这个母乳喂养，或者孩子哪些生长发育必须有这种营养来源 的时候， 对，必须有这个营养来源的时候，他是来帮忙的。但是现在就有点滥用，就有的时候会替代了妈妈，就变成了牛妈妈是主要的营养来源。 对 其实我们要纠正的是这一小部分滥用的部分。 对，所以我们刚才也在说这个数据的另外一方面显示出来，我刚刚说了一个事儿哈，其次就是高收入国家的妈妈们可能觉得自己有很多职业上面的事情，我有很多追求， 对， 我生完了你以后我可能迅速的要投身到我的事业当中去，我没有时间去跟你去做这样的磨合。 对， 因为母乳的过程我们一直在说很艰辛，会有很多的问题，也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你的事业的那一个阶段的一些发展，

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都羡慕。 何以解忧？ 唯有辣妈正传。 好了，梦工厂的辣妈正传，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戴毅。 欢迎一下 IBCLC 的冯月。 欢迎 大家好，我是冯月。 刚才我们正在通过一组数据聊到说，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当中，关于母乳率的这个普及的程度，发现可能跟我们意想当中的，因为发达国家的妈妈们都很有知识储备了， 对， 了解到母乳有多重要了，可能会把这个普及率普及得更好，但其实事实恰恰相反的，正因为我们条件很好，选择很多，所以很多妈妈就反而放弃了自己这样一种天生的能力，或者说是权利， 把这个权利交给了配方奶粉 牛妈妈，对。反而相比之下，低收入群体、低收入地区和国家的妈妈们，可能他们真的没有别的选择，奶粉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奢侈品，没有办法保证那个量，所以他们就真的就顺其自然的用本能再去养育孩子。 对，就是顺其自然， 对， 才是最好的。但是人家有这条件，人家有时间呀，人家那个也是觉得这是，就是他就是有这样的文化。其实，在一些发达国家，这个因为工业革命之后的经济水平发展，有一些哺乳的文化是有断层的，有断层的时候，咱就传承不下来。其实现在我觉得，尤其是在咱们国内这几年，还是越来越好了。基本上你随便问一个人，母乳好还是其他的东西好，肯定大家都说母乳好。对，如果能喂，我一定会喂啊，一般都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帮大家实际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休产假的过程还好，你有大概4个月的时间可以跟宝宝去磨合，但是过了那4个月以后，因为工作的很多原因，不是你自己不想继续喂了，而是说条件真的就不允许了。你经常会听到身边的妈妈说一上班 奶就少了， 奶少一半儿至少。 对， 我没奶了怎么办呀？ 还有一些是那种，就是他一上班之后，虽然说心情大好了之后，奶量不太固定，就是忽多忽少。 对对对， 也有这样子 的。因为跟你在就是单位遇到的事情，当天的压力的 是成正比的， 有关系，而且 有变化。 在你的激素水平和那个节奏，就是咱们都开玩笑带着节奏走嘛，你跟育儿的节奏是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的。 可能我一上午开了上午会，或者我去外面拜访客户去了，那这个时间段你根本就想不起来要去 吸奶 或者是哺育孩子的这个激素就会降低。 对，你就比如说咱们单位来说，当时我记得看同事背奶的时候很辛苦，每天拿，因为都要准备一个小的小冰箱，就那种带冰格的，然后准备几个奶瓶，然后吸奶器肯定是电动的，比手动来的要方便一些， 快一些， 对，快一些。可是咱们也没有 哺乳室， 没有哺乳室和吸奶室，所以妈妈们都会去卫生间去吸奶， 或者说找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少人会在的办公室 一点的， 或者开会的会议室，把门锁好。 但现在基本上很多单位的每一个角落都有摄像头， 对， 所以是对于母乳妈妈来说是一件很不方便的事情。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哺乳室在建立了，在10年前我看到就很多五星标准的那种写字楼里面都会有吸烟室，然后我前两天看到 以前我十年前看到的那个吸烟室，现在已经变成哺乳室，还在是不对，真的很多，越来越多了。因为在之前我们做过这样的公益活动，然后就像咱们大众的这些媒体也去报道过，建立了颇大一批哺乳室。 你们之前做过一些什么样的公益活动？ 就是我们会在这个商场里面去测试。是不是每一个工作人员都知道有哺乳室这件事，或者他们有没有，或者去医院里面有没有哺乳室，因为这都是母婴很常容易出现的地方嘛。然后比如说公园里面，车站，就是一些大型的公共场所，然后这样呢有一些数据之后再提给相关部门，就会建之后就有很大的一个推动。现在已经很多了。 我发现就是真的，你在不同阶段你关注的点是不一样的。当我喂奶那段时间，我只要出门带着孩子，我一定会去那个地方之前我先查他有没有母婴室， 对， 以及到了那儿以后我要先看一下线路，我一会儿不能走太远，我要及时能够赶得回来。但我后来也发现说，在整个母乳的过程当中，确实也看到了很多欣喜的变化，有一些条件很不错，但是总体来说还没有那么方便。以及像我就点名了啊，蓝色港湾，它的母婴设施其实算还是比较健全的，但是蓝色港湾范围很大，它只有那一个地方， 标识没有那么清楚， 标识不清楚，以及它数量很少，所以那一次我去蓝色港湾带着孩子，我要去喂奶的时候，我走到母婴室， 前面有很多人在排队， 里三层外三层，外面围着全是奶爸， 里面全是妈妈 们，奶奶、姥姥爷。你再一看那里面帘子，就是你看里面一个母婴室恨不得都有仨妈妈，大家都共用母婴室，这也 流量比较大， 对，流量非常大。而且其实你给娃喂一次奶，没个20分钟你也完不了事儿。 其实基本上那个时候，那个房间里的空气也好，包括环境也好，都会不太 非常差，对。 所以你会发现那个母婴友好的商场就会有很多 生意，很好， 对，没错，就会有口碑嘛， 这也是给商家一个这个商业的契机。 对， 对， 没错， 一定要在这个方面下点功夫，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了就 所以现在很多商场就是给孩子玩乐设施，如果建得更健全一些，或者种类更花一些地方，可能就会有更多的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们去玩。 对，其实像刚才袁一讲的那个商场，其实也是嘛，它有一个大片都是母婴的商家，其实它完全可以有这样，或者其实可能他们已经在改变了，咱们只要去看看标识，也许就有新收获， 也许就有一些变化。 我们接下来有一个视频来看一看，让所有的大众也来了解一下我们身边的这些职场妈妈们，他们背奶的过程到底有多么的艰辛。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职场背奶妈妈的话，请给他们多一些包容、理解和帮助， 对，要支持。 因为我们公司没有哺乳室，所以我的背奶全程基本上都是在仓库里完成。但是有时候同事就是敲门然后拿东西的时候，我就有点着急，就挺尴尬的。 办公室的话没有那个哺乳室，所以每一次都跟打游击战似的，对，所以确实比较尴尬，经常借用会议室。 因为没有母婴室，我基本都是在车里吸奶的，然后就怕别人经过就有点尴尬。 有一次呢，只有老板的办公室是被空闲的，于是我战战兢兢的进去使用了10分钟，出来过后呢，发现老板在门口静静的等待着，一时间呢特别不好意思。 还真的没有，因为我们公司有位女同事设置独立的房间， 主要就是没有地方吸奶，一般呢就是会去洗手间呀，或者是会议室。 我觉得挺好的，这是一份善举，这份善举呢将会温暖背奶妈妈所在的整个家庭。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虽然现在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越来越高，在职场地位越来越高，但是在很多阶段也还是需要受到关注的，比如说在孕期还有哺乳期。所以我觉得如果设立这样的孕婴室的话，可以体现公司的人性化，同时呢也能够让女性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尊重。 支持背奶妈妈，希望更多的母婴室建立起来。 三天的母婴室其实可能听起来特别简单，但是它是每个母乳妈妈的刚需吧，算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体现了一份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可能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尺。 我觉得这个事儿特别的好，这样的话可以给那个所有做妈妈的人一个私密的空间，可以给他们一个比较尊重的这个感觉。 因为我觉得可能是社会的进步吧，因为现在好多国外的国家，它在那个母婴室公共设施方面，的确要比国内好太多。 这个我觉得母婴室应该是一个公司的标配吧，这也代表了一个公司对自己员工的人文关怀。 是通过很多的职场备胎妈妈在讲述自己的一些经历，然后呼吁说，其实每一个母婴室的面积不需要很大，可能也就3平米，但是能够给备胎妈妈们提供很多的便利。 嗯， 你像之前经常会听说过，比如当老师的妈妈们，他们就是躲在办公桌底下去吸奶，然后还得趁着就是中午同事们都去午休的时候，去吃饭的时候， 对， 他放弃吃饭的时间，然后躲在某一个角落犄角旮旯里面去去洗奶， 或者是餐库里，或者是卫生间里。然后之前我们在推广母婴室的时候还说过，我们要在餐厅里吃饭，那给宝宝做饭的时候，我们要为什么要去卫生间呢？ 对， 其实震撼了很多人，才会发现哦，原来有这样的一个空白点，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嗯哼，那其实对于职场妈妈来说，怎么样去很合理的分配自己每天在工作时间当中吸奶那个间隙，其实也是有说头在里面， 对， 有 技巧 的。对， 通常情况之下，如果说妈妈刚刚开始上班，一定要记得不要给自个儿第一天的工作日就安排在了周一，因为大家都知道周一我们都是 开会， 对， 各种各样的事情一个接一个走马灯似的， 对，然后非常的密集的一个工作量，大家都非常的就是注意力都在工作上，所以没有办法给妈妈一个时间去过渡。我建议大家是能把自己的工作日第一天安排在周四或者周五，这样大家呢带一带自己的工作节奏，然后呢第二周才能够比较平稳的过渡。而且第一天第二天我们要去找自己的工作节奏和吸奶的平衡。如果说没有找好没关系，我们还有一个周末的时间可以调整。因为很多妈妈她除了保持奶量之外，她其实有的时候是因为奶量过多，就有点像坐那个过山车一样，已经冲到一个峰顶了，我上班去了，戛然而止，就可能会有点对乳房反而不好，所以在这个时候 有乳腺炎， 对，没错，就会有一点不舒服。所以放在星期四星期五去上班相对就比较好一些，就这种发生 机率。 对 啊，在休完产假以后第一天去工作的时候不要安排在星期一， 对，不要 觉得哇全新的开始啊，在周一开始， 这是一个小，对，这是一个小技巧，你会发现 缓冲， 对，这个缓冲非常的必要。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我们刚刚开始上班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我们在家里是怎么样去喂宝宝的，还有呢我们跟宝宝的互动那个时间，在单位就要把这个时间点留下来。留下来干嘛呢？去吸奶，或者给自己一个短暂的休息时间啊。通常情况之下一般妈妈都会在8小时之内喂孩子2到3次，所以我建议一开始吸奶的时间也和咱们平时在家里亲喂的时间相一致，大概就是2到3次这个样子。 所以在即将要上班之前的那半个月或者是一个月，也要开始跟宝宝去建立这样的固定作息了。 对，而且还需要其实这可能就稍微扩展一点，还需要让小宝宝去适应没有妈妈在那个时间段，一开始可能就是很短暂的，大概消失个2个小时，就正好是一个喂奶间隔，消失一会儿，你可以在自己的房间里去做点什么事情，那么接下来可能消失个半天，然后再来可能消失个6、7个小时，让孩子逐渐去适应，这样也能够让主要的哺育人跟孩子更加的熟悉，让孩子不会因为情绪上的波动，然后想去找妈妈。 我听到过一个例子，是我大概在上个月的时候，在我们家孩子上早教那个早教机构里面遇到一个妈妈，很漂亮一个妈妈，我一直认为那个妈妈可能是个模特。她跟我说她从怀孕到现在就一直没有上班了，然后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我们家孩子等从吃了母乳之后就完全离不开我，就是吃母乳的时候我在亲喂，不吃母乳的时候除了睡觉那一时间是短暂，可能有爸爸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在抱一抱之外，但凡孩子睁开眼的时间都和他捆绑在一起，于是乎他说我连上厕所的时间都不行，孩子看不到我就会哭，于是乎家人的看守说没办法，他不跟我们呀，我们谁也没有辙，连阿姨都不行，后来阿姨就请了育儿嫂都走了，因为根本没有什么用， 工作 没有实质性的工作场地。于是乎他爸爸说我现在到现在孩子已经快10个月了，说我特别想出去吃顿饭看一场电影，独处1到2个小时， 这些需求听上去就非常的合理。 对呀，这好可怜，我一想 很低需求的一个要求， 所以对比咱来说那妈妈好可怜，我觉得。 但是这种宝宝其实也不是在少数，他就是属于高需求宝宝。 对，这是双向的。有的时候是他真的就是性格本身就是有这种气质类型，他就是一个高需求宝宝。还有一种是我们妈妈从一开始给孩子的习惯养成就是 过度响应，这个我 们讲的过度，那个作息没有给他弄好。 对，所以这有的时候就是，有时候妈妈上班了，可能妈妈这个吸奶或者奶量什么都没问题，结果孩子在家生病了。为什么？因为过度， 因为思念，思念是一种病。 对，那个孩子不夸张，当时我们两对母女就在这么一个圆盘的位置，我想尝试抱这个孩子，孩子都闭嘴，就特别明显， 对， 完全不能让妈妈之外的人去抱他。 对，就是其实就是孩子的一个习惯养成，他的压力激素太高的时候，他就很容易抵抗力就低，很容易就生病了。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一点。如果在休产假的时候，在家里尽量多的还是要带孩子多去出去见人，然后多去尝试新的和其他人的相处模式。要有意识的放放手。一定是这样， 这就是与人方便与己方便。而且就是我们刚刚说这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哈，有些宝宝是他特别的粘人，但是通常的宝宝你也要给他一个缓冲期，就是在产假即将要结束之前， 对， 过渡到你马上要去上班，就像冯月刚刚所说的，你要从前段时间就开始去一点一点从少到多的去离开他一些时间， 对， 就是给在你上班之后要去主要这个哺育他的那个 人 一些机会和上手的机会。因为他宝宝很敏感，就之前可能所有东西都是妈妈来亲喂的，等到之后你上班了肯定就不能亲喂，要用奶瓶了，然后每一个人喂奶的手势啊，抱的姿势啊， 都是需要熟悉的， 对，温奶那个温度都会不一样。 对，然后每个人身上的气味，其实小宝宝小的时候对安全感需要特别高，他就一个全息的小雷达一样，可能就是某些味道我就是不喜欢，某些人的某些行为模式，咱们都有这个印象，对不对？ 对， 就这个阿姨看起来就特有眼缘，然后这个可能其他人我看见我爸我就不愿意，我就哭，然后有的小孩就是这样的呀，所以得给他时间让他习惯，所有的孩子都能习惯，因为他要提高自己的成活率嘛，其实说最简单的，他都能 活着， 对，他都能慢慢适应。对， 刚才这个小女宝宝快十个月的小女宝宝是多不希望自己跟其他人接触， 因为 是依赖于妈妈， 习惯了，就是反正我只要提出这样的需求你就会回应我，你不会不回应我的，所以我一定能活下去。 哎，换作是我的话，我觉得如果当时他对我的高需求达到这个程度以至于任何人无法替代的话，我估计我早就病了，就是我已经 会用什么特殊手段吗？ 就是我在想，如果他到我需求到这种程度，那有一天万一我有什么状况，人有祸兮旦福，你不知道万一有天你有什么事宝宝怎么办，对不对？任何一个人帮不上你，连爸爸都不行的时候，我觉得太可怜了，对不对？妈妈到现在十个月没有出去吃过一顿饭，没有看过一场电影， 就你觉得妈妈的内心也很强大。 我真觉得妈妈太强大，要是我早活不下去了，真的。 这是就是所以我说了两种嘛，一种其实是孩子他需要，但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我们成人心里也需要。殊不知有些妈妈也离不开那个十个月的宝宝。 因为那个妈妈跟我讲的时候，满眼的无奈啊，就是那种啊，她说我都快烦死了，但没有办法，她真的离开我谁也不行。我说肯定不是不行，是你没有舍弃或者没有敢尝试， 没有给练习的机会。 对，甚至说她一哭你就抱过来了，她一哭你就抱过来了。所以他就没有继续尝试的可能性了。 我们这边有一个很好玩的视频，讲到的是就是爸爸此时此刻在喂奶这个工作上面有多么的有用。有一个国外的爸爸，他想了一个招，然后呢用了一些特殊手段让小宝宝能够感觉到爸爸抱在怀里喂奶的时候也跟妈妈亲喂一样。想要学习一下这个高科技， 看一看 看他用了什么花招， 来看看真奶爸是如何上线的。 这是爸爸，对， 对，你看他抱着有模有样，这宝宝其实很小，可能也就是刚满月。 你这时候妈妈在抱着他， 对， 这个就大一点。 他用了一个类似乳盾的东西，然后夹在他的自己的 乳头上， 对，乳头上。 I said, "Well, I'm already shirtless, and I'll try just about anything." 他自己很享受这个过程。 Excited, wait for it. 好可爱。 我觉得就是，其实可以从宝宝刚出生开始就多一些跟爸爸的接触，然后这样可以让宝宝更熟悉爸爸身上的味道，也就不太会容易出现像刚刚发生的那种问题。 但小宝宝会很迷惑，一边是妈妈的奶味儿，一边又是爸爸的气味儿。 脑子里面在打架，有可能。 他以后会不会就习惯于就是妈妈的奶味混合爸爸身上的这个体味？ 对， 正确的打开方式。 人家有鸡尾酒，我们宝宝喝的是鸡尾奶，混合的。 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当妈妈如果真的产后有一些，比如说伤口啊， 状况 对状况什么的，爸爸这个时候就可以挺身而出了。 嗯、对、嗯，其实，在国际主流上还特别推荐，就是爸爸很早的时候就开始有跟宝宝有肌肤接触，因为其实爸爸妈妈身上的菌落、嗯、对于孩子来说是很好的一种保护屏障。 哦，对，说到这个菌落这个事情，很多人形容说母乳其实在交换细菌。 啊、嗯，对 对，但是其实交换细菌的过程就是在给他提供免疫力和抵抗力。 对对对，嗯。 然后还有就是刚才看到的那个乳房加奶，也正好能给大家科普一下。那个就是很多的小宝宝在刚刚产后的时候，也许妈妈奶量不足，也许就是孩子吸吮力弱的时候，我们可以采用的一些方式。 以那是一个什么样的设施？ 其实就是一个针管，前面有一个五号胃管，连在贴在妈妈的胸前，或者贴在刚才看的是爸爸的胸前。然后宝宝在对，不一定要有乳盾，就如果那是因为爸爸没有乳头乳晕，如果是妈妈的话，就可以省略那乳盾了，直接宝宝在吸吮乳头的情况之下，也能有奶吃到嘴里面去，这样能够有效避免宝宝的乳头混淆，这是小月龄宝宝很容易遇见的一种状况，就是避免他使用奶瓶、那这种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方式， 就等于是特别适用于刚刚生完以后的妈妈还没有下奶， 就是奶量不 量不足，有可能还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孩子吸吮力不足，就是孩子没有劲儿吃到足够的奶的时候， 所以就妈妈先把奶挤出来， 对， 然后放在针管里面去喂他， 对，这是一种， 但是同时还是用妈妈的乳头， 对，这是一种全新的补充养的方式，就是避免孩子因为吸过奶瓶之后，奶瓶的吸吮的力度口感和咱们人的皮肤是不一样的，它就混淆了。 对对对 啊， 对对对， 这个在医学上讲叫乳头混淆，那纠正起来也比较麻烦嘛，所以用这种方式是很好的。 所以通常我们都会说宝宝刚刚生出来前几个月不要，尽量避免给孩子用奶瓶， 奶瓶， 对，奶瓶奶嘴儿，这是尽量避免的， 对，特别容易造成乳头混淆。 但刚才这种喂法我唯一担心就是比如说像当时我们家孩子这种，他就不太喜欢那种就是挤出来的奶，不管是放在奶瓶里也好，或者放在任何其他器皿里面， 哎， 他觉得还是直接从妈妈的那个乳房当中吸吮出来是最最得劲儿的。 对， 他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月龄已经 认得了，他已经认得妈妈的那 个 了， 一 个 认得妈妈，一个他认得那个口味。 嗯，他觉得带着体温出来的味道跟那种放在奶袋里的是不一样的。 对，这也是职场妈妈可能会遇到的第一个问题。 我当时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就是死活不吃奶瓶里的奶， 对， 不是配方奶，是我的母乳，但是挤出来的， 对， 就是不行。 对， 所以后来就没有动力了嘛，就觉得不再放奶瓶里面去了，浪费奶。 对， 其实这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它那个味道可能有点不一样， 是 它里面有一种脂肪酶会分解乳汁之中的脂肪，就有点像我们的那个食用油，放在空气里时间长了会有点累， 哈 喇味，但孩子吃起来可能就会有点油的味道，或者有一点像 小嘴好叼 肥皂水的味道，然后对小嘴非常刁。 我记得当时特别逗，因为有一段时间我给他稍微比如说前一顿可能我挤了一点母乳之后放在一边，而且放在比如冷藏里面等待，然后下一顿呢我正好把我刚刚挤出来的奶放在了一起，稍微用热奶器给热了一下，他就是不吃。我后来想半天想不出来，我想唯一的一点可能就是他之前有一点剩的，他不肯吃那个剩的，新挤的连带一点也不吃了。 那小美食家对这个特别有要求， 人家完全是米其林这个评判师的舌头， 超过了几星了之上了，是吗？ 这样的情况，其实大家不用太担心，我们可以尝试一个小技巧，就是您挤出来奶之后，在它上还没有完全冷冻或者冷藏之前，我们就加热这个奶，加热到微沸。微沸就是我们可能看到它那个小气泡。在这个加热容器的周围有一点点小气泡的时候，马上离火或者离开这热源，让它降温， 自然冷却下来， 自然冷却之后您再冻或者再冰，然后再给孩子重新复温的时候那种味道就没有了。但就算是这样的 依然有差别， 万一有一些更挑剔的 配方奶的营养价值要高很多， 就是即使烧开一次了， 它不是烧开，是微沸， 微沸 不是滚 的 咕嘟咕嘟那种。对对， 哦，这个小妙招真的是没有听到过的。 我们再重复一遍啊，如果你们家孩子出现了那种只愿意亲喂不愿意喝冻奶的情况的话，可以采用冯月刚刚教给大家的，就是你的乳汁刚刚挤出来， 对， 还是新鲜的的时候，就上火去热一下，热到微沸，微沸就是奶的周围有一些小气泡 泡 出来，赶紧离开热源，让它自然冷却，冷却之后再装袋儿， 对， 去冷冻， 冷冻。 对，如果说有些对，这样是一种。 很实用的方 法，是一个比较实用的操作。 有些妈妈就会说了，我在单位里面没有这方面的加热器怎么办？ 对对对， 容器怎么办？现在咱们不是有很多的就是那种咖啡壶、或者是那种养生壶、这些都可以尝试稍微控制一下温度到那个状态，把那个壶拿开都好，但一定要避免放哪儿、一定要避免放在微波炉里，因为那个瞬间温度咱控制不了。 明白、 对，微波炉瞬间温度太高了。 对对、哎，所以这些小技巧大家要知道怎么去实施。 我要是早点认识你的话，就 他一冰箱奶就不会扔了。 对呀、那一冰箱奶真的是很心疼。 对，其实你可以给家里人喝。 没人喝， 大家都嫌弃那个味儿，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那个表皮生长因子，还有那个叫 对对 特别有意思，乳汁里面还有抗癌因子啊、而且名字特别美， 叫做什么？ 你猜？叫哈姆雷特 啊， 特别的 那个抗癌因子叫哈姆雷特， 对，叫哈姆雷特。然后他如果家里有谁胃不好、肠胃不好的，比如说有胃溃疡或者怎样的，老人一般有的时候会有，你就给老人喝就好。 老人 前几年有， 老人会不好意思， 对对对，前几年流行过一款补品，叫什么什么什么出生源，什么就是说的喝是那个牛初乳， 其实就是 奶片、你想嘛，喝的是牛初乳，这人的乳汁肯定不比那个差呀， 对。 但真的是，其实，唯物一点来说，那真的是好，母乳是好的。 确实是这样。我们今天说职场妈妈背奶过程当中，你如果遇到一些困惑和不知道该怎么操作、怎么处理的问题，尽管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来提问。新浪微博可以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稍事休息，下一个小时的《潮流梦工厂》辣妈正传继续回来。 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这城市 凌晨11点的样子。 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 北京时间到了6点钟，欢迎各位在第二个小时的《长乐梦工厂辣妈正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戴毅， 再次欢迎一下冯月。 大家好，我是冯月。 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新浪微博的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的关爱青年计划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有一个听友施海涵问，刚才那个就真奶爸上线的时候的那个装置， 用力气 对，说哪有卖这种装置，赶紧让我们家孩儿他爸也感受一下。 可能正好是应该在月龄比较小的时候去适合， 或者有的时候可能是为了搞爸爸。 可以试试，我觉得挺好玩的， 洗一下很开心。 就是夫妻两个人如果都有这样的一个小的爱好和一种感受力的话，我觉得完全可以去感受一下， 就是小情趣嘛。 哎，对对对 对，这个不需要买吧？ 这个基本上不需要买，你就找一个没有针头的注射器，里面吸上奶，然后注射器前面加一个5号胃管。 这个问医院药就可以。 问医院药，我觉得有些药房全一点货的都有， 也会有卖的， 就很便宜，很便宜，对， 可能也就1块钱，不超过10块钱。 对，然后你拿回去玩一下吧，然后只能一次性的哈，那个没地儿消毒去。 搞得我也很想玩， 但现在已经没有奶了，怎么办？ 对，但是不是吸上奶了吗？ 吸点奶粉就好了。 对对，然后他就其实你可以，你要想让孩子玩一下，你里面大孩子放什么都行了，你拿出来放点肉汤， 果汁 对果汁的都行，就是能，当然是能吃辅食之后的哈。 给他灌点颜色很可爱的水果汁， 你这又给大家添了一个新的玩法哈， 亲子游戏。 对，刚才我们那个时段提供给大家最重要的一个信息点，就是在于杯奶妈妈，你到上班了以后，如果家中的宝宝出现了就是不喝冻奶，我就是要等着你回来那口奶，我就是要亲喂，就这种视死如归的状态的话怎么办？ 对， 这个操作方式我们再请冯月重复一下。 对， 好好， 再重复一次哈。如果宝宝特别不喜欢吃冻奶的那种味道，因为他脂肪酶会分解乳汁之中的脂肪，孩子你是小美食家嘛，他可能会喜欢亲喂的这种甘甜的乳汁，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尝试在乳汁刚刚挤出来的时候，还没有进冰箱哈，这个温度还是常温的一个室温的状态，就放在火上去稍微加热一下。加热到什么程度呢？加热在这个液体在加热容器周围有一点点小气泡了，我们就立刻把这个容器加热容器拿开，不要让它咕嘟咕嘟冒大的这种泡气泡，对，然后拿开之后呢， 等到它回到室温的温度的时候，您再放在纯奶的容器里面、嗯、啊，再冷藏、再冷冻都是可以的。 嗯，之后依然可以拿出来化，然后去加热。 对，再重新复温，再给孩子的时候，那种味道就没有了，孩子可能就比较喜欢了。 嗯、我突然想起来，在若干年前，我们没有像现在这么有便利的条件，从超市里面买那种无菌包装的那种纸。嗯，纸质的鲜奶的时候，以前都是有专门的，比如说打奶车，他来了之后每家每户用那种铝制的小锅打一壶奶回去，在第二天要喝之前头天晚上把它热开。 嗯， 它那种热开其实就像冯月说那种热小微泡，不是大开那种状态，差不多之后放凉，这一晚上因为也没有冰箱嘛，就放旁边那个自然晾凉，也能保到第二天，其实也是这样一个过。 但是你知道吗，你这个记忆的画面跟我那个75年的搭档的， 对，我就想说他暴露年龄了。我想都没见过， 但应该是八几年，因为当时我的姥爷他们院子里面就有那专门来送奶的小奶车。 他说的你们俩说的话一模 一样。 他在讲这故事，我想说暴露年龄了这个经验。 但其实大姨没有那么大，大姨跟我是一年的。 他这是90后， 八到了， 这是90后。 脸就胡说八道了，好吧。但我确实觉得那个这个冯月跟我描述整个场景，一下子让我想到那 个 时候， 那 个 童年记忆了。 所以你想那个时候人是多么的聪明，他们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让这个奶，一个是保存它的新鲜口感，另外能够让它不变质。 其实非常类似那个巴氏消毒。 哎，对对对。 然后我再补一句，就是哪怕您加热过了，很多妈妈可能心里会有疑惑，加热过之后乳汁之中的对那些物质还有没有？您放心，就算这样也优于配方奶里面的营养物质的种类和数量。 嗯、对、嗯，我们一直在鼓励大家哈，在这个世界母乳周刚刚昨天刚刚过去，但是我们这个话题一直不会消散的。 对、嗯， 鼓励大家有条件，如果可以的话，一定要去和孩子之间有这样母乳的一个勾连。 嗯、对， 冯月一直给我讲一个例子，说怎么样你去匹配说。尽管当下条件很好，你的选择余地很多， 对， 有非常多营养成分很高的配方奶，各种各种摆在面前，嗯、你都眼花缭乱了、嗯。但就只有一个例子，你听完之后，你就会坚定你的决心，说我一定要继续喂下去。 对，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容易被商业洗脑，我姑且不说产品的质量如何哈，嗯、就是商业它很容易夸大，或者是美好化啊，就这种状态 理想化 、嗯、啊。我们常常喜欢说一句话，就活得跟杂志里那样，就是完美生活，嗯、对不 对？ 其实世界上没有那么完美的，它每天每天都会有一些变化。所以如果您要选择人工喂养的时候，可能这个变化就不能够适应当时当下孩子的需求。那么如果你在做母乳喂养，哪怕你说我是混合喂，或者是说我宝宝已经吃辅食了，辅食加母乳这样的喂法，那这个时候对孩子来说，有除了营养之外，我每天提供给他吃饱之外，还有一个吃好的状态。这个好不是说品种有多少，我们一直都是给的母乳，但其中有一些变化的因素。这变化因素是什么呢？比如像说我们都知道这母乳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益生菌，可还有一些是活性的抗体、嗯、这个抗体怎么来给孩子，神奇到一个什么程度，它每分每秒都不一样， 一直在实时监测和变化中。 对对，一直都不一样。先说这个抗体的变化，就如果说今天小宝宝下楼玩去了，有个小朋友或者旁边有一个老爷爷老奶奶咔打个喷嚏、或者咳嗽一下，有的那什么色泽不太好的吐口痰是吧、然后旁边这孩子整个全都 接收到了 这些攻击，对、暴击。然后这时候呢，妈妈有时候能带着一块下去，对吧、有时候妈妈就在家等着呢、那这时候孩子怎么办，就暴露在了那个感染源里面。 对， 那么小宝宝回来之后，妈妈总会和孩子有一些肌肤接触，拥抱一下、亲一口，对吧，这都很常见的生活方式，对吧，生活里面的很小的动作，这时候人体就很神，尤其是妈妈，就这叫生物优先性，我总说这个词儿，就开始要保护我们家孩子了。无论是闺女还是儿子，这时候妈妈只要跟孩子有这个身体接触，我妈妈自己身体里面就会从这个小肠的细胞和肺里面的细胞分泌出来这个相对应刚刚孩子接收到的这暴击相应的抗体。对， 天哪， 神奇吧、然后相应的抗体走哪儿，走到乳汁里面去、然后通过乳汁， 然后 今儿晚上下一顿，对，就能 就这个抗体了。 对、然后所以每天每天都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人工喂养咱那变化就没法这么大。 对， 对吧？ 对，因为它的营养成分是固定的，而咱们可以时时刻刻提供给你的孩子他彼时彼刻此时此刻最需要的抗体。 对， 营养源， 对，营养源这个热量也有意思。就比如说我们有些孩子前期长得特快， 前三月可能体重就翻倍了，变成小胖墩儿。然后如果你人工喂养的话，到儿宝，儿宝就说别喂啦，别再喂太饱，给你们家孩子减肥吧，对吧？ 对对对。 嗯，如果母乳喂的妈妈这个发现自己孩子超重了，就很神奇的，她乳汁中的脂肪含量 就会减少。哇，真太神奇了！ 所以你看，很少有喂母乳的孩子，很少，我只能说很少， 很少， 对，很少有超重的。 嗯，对， 都是正好的。 我这样回想起来，就是我们家孩子在3个月之后体重长得不是很好，那段时间也跟我喂的各种方式没有特别的完善有关系，包括到我上班以后。 你干嘛了那段时间？ 我准备上班了， 嗯， 就是4个月左右吧，然后喂的也不固定了呀，然后他也不好好喝奶，他不就是等着我亲喂嘛？但是咱们一上班时间也没有固定点嘛， 对对对， 所以吃饭也没有规律，那段时间体重就不长。可是我一直到后期以及到断奶那段时间，你们不是还帮我排过一次奶吗？ 嗯， 乳汁的浓稠度都很高，就我的脂肪含量很高。所以我觉得按照冯月这个说法，就是我的乳汁自己在调节，即使到了末期，它的脂肪含量依然很高，是为了提供给我孩子他需要生 长更多的脂肪。 对，就如果你孩子就比如说有些小孩出生的时候体重不够啊，然后或者早产的孩子，你看他那个妈妈的乳汁成分，你知道是什么样子吗？就是高热量的，跟每一口跟给孩子喝油一样。然后你看那早产的小孩，很多的医学上叫追赶性生长，他一个月长得比正常的孩子长得还多。对，就是很神奇，特别有意思。但是现在有的时候呢，有些妈妈就会觉得，哎呀，吃母乳我们孩子没有人家胖，其实不是的，是咱们家母乳和孩子配合的特别完美，没有超高超胖而已。 他也没有那么快让你一下子捕捉到。它有快速的变化，它可能是匀速在增长的过程当中， 就是它需要什么它缺什么你就给它什么。 对对对对对， 没有那些过高的热量。 对，其实母乳宝宝它是一个标准，其实母乳宝宝是标准， 嗯 啊，人工喂养宝宝不是个标准。 我的一个朋友前两天刚刚也是来诞下了孩子，但是他属于早产儿， 嗯， 然后呢，我在想，确确实实，我又仔细问他一下，是不是他当时在刚刚生下孩子那天的母乳汁，可能确实看起来就像你刚刚说跟油似的，很浓稠， 油化了的感觉。 对，他有过这个热量远高于正常的足月小宝宝妈妈的乳汁。 哎，听完这些案例以后，瞬间觉得母体太厉害了， 很神奇。 就是一台，为什么那个时候说母乳的妈妈是一台行走的印钞机？这是说你不喂配方奶，你喂母乳省了多少钱？ 嗯， 我觉得省钱的都是 次要的 ，对，咱高收入地区和国家人都不差那点儿。 我们这个高收入简直了， 我们好有荣誉感。 对，更重要的就是你跟孩子的高度匹配，和你给予孩子那种无微不至的、时刻都在细微变化的那种营养源和抗体的变化，我觉得这是最智能的。 对对， 才能体现出作为人这样一台完美的机械的那种机器的那种完美。 精密程 度， 像我们家孩子现在已经11个月多，马上快12，也快1岁了。他之前就一直处于一种看起来很瘦，但是抱在手上很压秤的一种状态。然后呢，体重也都基本属于匀速增长。 我明白你在形容那个状态是女孩子特别羡慕的，就是那种穿衣显瘦，脱衣有肉，脸还小。 也许吧，就是现在要先自豪一下。 紧致的小婴儿。 对，当时所有人我能体会到原因是那种别人一看孩子怎么那么小，那么瘦，就感觉很瘦弱。但其实一抱过来，我想，哇，已经 挺压手的了。 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很压手，就是跟别人看起来胖乎的孩子一点体重也不差。所以我就越来越觉得，当时其实这个母乳的过程 是有道理的， 是有成效的。 对，而且这个喂养的过程整个是非常严丝合缝的，就是并没有很过量，也没有很缺少。 这是一个无名的英雄，就是默默的给到大家一个特别好的孩子的状态。 嗯，没有白瞎那些奶， 对，但没人给他做广告，所以咱们就一定要告诉大家有多好。 对，所以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这个职责就在这里体现出来了。我们也感谢一下我们的这个热心听友哈，萌新，他说看得我手机都没电了，因为信息量非常丰富，每一个时段都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这个知识点还有刺激哈。我们一直在说这个职场妈妈怎么样能够去兼顾喂奶和工作这件事情，怎么样做到两不误？但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你有了这个孩子，依然还是要正常生活嘛。 嗯， 你也不能说完全因为我在母乳，是不是我整个那如果说喂到2岁或者喂到1岁，我是不是这1年到2年当中我什么美食都不可以接触？ 嗯， 我以前如果是个咖啡控，我以前是一个可乐控， 我以前是个无辣不欢的这样的一个主， 对，以及我动不动跟朋友们聚个会，我是不是一口 有酒都不可以喝， 对， 是不是生活当中对于母乳妈妈真的有这么多的禁忌， 以至于咱们身边有的朋友为了有一天解解馋去喝个小酒，提前要把奶全排出来之后跟她的老公醉到不省人事，是不是就为了好好感受一下。我觉得太可怜了，真的是为了让喝点小酒 家里的长辈， 对，还不让长辈知道。 所以你看前一段时间世界杯，我就写了一个文章，我就是想说还能不能好好看看世界杯了，四年一次、啊、 小龙虾能不能吃了，陪老公喝点啤酒行不行，如果我在喂奶的话， 对，咱能不能吃个烧烤撸个串儿啊，这些行不行都行啊。母乳妈妈又不是咱们那个去做什么苦行僧的生活，对吧、 嗯、 不是这种禁忌饮食禁忌这么夸张的、 嗯、 所以不用听那么多谣传。 可人家会担心，你看撸串儿里边肉油量偏大， 对， 而且里面有一些 自己身上，放心吧， 而且又有什么孜然、辣 椒，对， 啊、辣椒面这些东西，会不会造成奶有一些刺激性的？ 或者说这个它的这个，因为毕竟是街边摊嘛，会不会卫生不过关呀？我们大人也就算了，万一通过乳汁传给孩子怎么办？ 那咱一样一样说、 哦， 你说孜然、辣椒，那你让新疆的广大母乳妈妈和贵州的母乳妈妈怎么办？那都是 他们日子还过不过？ 对，还过不过？人家那边更漂亮，你发现了吗？ 哎说了，因为他们从小生长在那个环境，他们已经吃了好几十年了，所以说身体对这个有一个大量的消耗和调节。你一个北方人，你在北京，你平常之前如果没有吃，你这段时间如果忍下来，突然在喂奶期间又捡起来了，又吃了几顿，那可对孩子怎么办呀？ 实际上是这样的，主要是妈妈之前有良好，就是有一个固定的饮食习惯就 OK。但如果妈妈从来都不吃海产品的，你现在你忽然吃了，甭说孩子了，你自个儿可能都跟那个。著名影星似的啪一脸就过敏了，对不对、 嗯、 哎，其实还是要看妈妈的耐受程度，你不要去吃你自己都受不了的、 嗯、 啊，那就 OK。 然后卫生条件这必须的，这肯定要去筛选一下， 嗯、 吃卫生干净的这是最起码的、嗯、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哎，然后接下来说什么，刚才说 咖啡，因为身边有妈妈说，我自己没有尝试过，因为我喂奶的时候没有什么禁忌，我基本上都吃，百无禁忌、嗯、 对， 但他们有人说喝了咖啡孩子真的会不睡觉。 对，咖啡其实是这样的，对，很有，你要看喝多少。 频频点头。 对， 我当时喝过了一杯，我印象特别深刻，应该大概四个月以上班的时候，我就想、嗯、都上班了，喂了四个月了，我今天想喝杯咖啡提提神。我大概下午的四点多喝了一小杯，还不是咖啡量很足的，什么美式啊或者意大利啊，没有，就是类似于 cappuccino 这种感觉，有奶有咖啡的一起的、嗯、我们家孩子那天晚上大概兴奋到十一点左右。 我必须要举报一下，戴毅本人就是那种对于咖啡因不耐受的人。 对， 他陪我喝杯奶茶，他姑娘时期 对 陪我喝杯奶茶都能一宿睡不着觉， 睡不着觉了。 对，这就是你们家里传承的体质。 就是、 还有一个问题， 身体也不难受。 对，还有一个问题是你当那天你也精神，你晚上的时候也精神，你给孩子的这个条件反射互动也多，孩子就也很嗨。 嗯，对对，真的是嗨了， 就嗨了，两个人都嗨， 头点一个摇滚球了，你知道吗？ 就 那天晚上 就 变身 disco 热场了。 其实那妈妈也不错，状态也很好，因为你也挺精神的，孩子也就是、哎，我妈没睡，那我也不睡了，我跟我妈一块儿，可能本身对她没有太大影响，也会两个因素会重叠。嗯、那从文献上来看呢，如果说我们喝每天喝个一杯两杯，这是没问题。问题的，一杯两杯什么概念呢？基本上就是290毫升，文献上写的8盎司，然后就是290毫升、300毫升这样。它这样300毫升里面含的这个咖啡因，也就是3克到26克。六毫克、 哦、 对不起，3到26毫克， 毫克很少、 啊、这个毫克是没问题的、 嗯、 每天我们成人能够代受的大概有100-200，有的文献写300毫克的咖啡因、 哦、难怪有的人早一杯中午一杯晚一杯， 对， 还有像意大利人这么爱喝咖啡， 关键 是没有的。 对，关键是看着妈妈耐受不耐受。比如说之前我就是白领丽人，我到单位第一件事除了开电脑就是去我们那咖啡机那儿来一杯、 嗯、 啊，那其实那是没问题的，就是我们的生活 我要开始锻炼自己。 所以我真的是那种就是咖啡因还挺耐受的、 嗯、对，就是要看妈妈耐受不耐受。 所以我喝咖啡也没有问题，孩子也没有问题，他该睡还是睡。 对、 嗯、我自己就是那种喝完咖啡该睡就睡的人。 对、 嗯、所以基本上辟谣说这个还是要看本身自己的体质和耐受能力。 对, 对，还有茶也一样。 哦，茶也是一样。 对， 因为它是 淡茶就 OK、嗯、然后我其实比较推荐，如果大家真的比较担心，那就喝低因的好了。 嗯 啊，低因咖啡你还能多喝个一杯半杯的就没事儿。对， 多解解馋。 那葡萄没有夜光杯呢、嗯、 对啊， 酒呢？ 对，酒精是这样的，酒精呢每公斤体重每天能够接受的，在哺乳期啊哈，1克酒精 每公斤体重有1克， 每天 你们自己好好算一下自己体重啊，咱们就不用这个 30公斤 然后每天 能不能说点 靠谱的例子，我就说45公斤， 他减少了一点点，我减少了更 大概 砍掉一半。 对，大概齐，这是多少呢？就是一杯啤酒。啊，就是一罐，对不起，一罐啤酒，哎，一罐啤酒， 听装的那 种，听装的，或者是一杯葡萄酒，一天。 其实你看，大概咱们现在啤酒的一个酒精的一个含量，大概是9到10， 是吧？啊，你看，就是常常 喝酒， 老手啊， 关注过啤酒。 对，然后酒呢，它跟那个药是一样，它是有半衰期的。如果妈妈实在说我不确认我们家孩子能不能耐受，那咱们就尝试一小技巧，比如你要出去跟老公晚上玩一下，嗨一下去，那你就先喂饱了孩子， 嗯， 啊，然后你再出去嗨，然后嗨完了以后呢，咱们喝完酒之后的2-3个小时再喂孩子，您的乳汁里面基本上那些酒精 就 代 谢， 对，挥发，就基本上代谢完全了啊，它不是挥发，它是代谢了， 嗯， 啊，身体就自然有一个代谢。那么有的人是2小时，有的人3个小时， 嗯， 啊，不同的人新陈代谢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嗯， 你也可以多喝点水回来，然后增加一下自己新陈代谢，排出体外就好了。 哎，我有一个小疑问，因为当时在我喂奶，我就很想问，比如说我这边刚要准备喂奶，然后我这边刚刚喝了一口类似于啤酒或者红酒，其实 不会瞬 间不会有，对不对？ 他先到消化系统，不会先到乳腺， 所以你 看 当时家里边人那种如临大敌一般，是他在吃饭喝一口酒，然后我喝一口，哎，你来喝酒了，你喂奶。我心想天哪，然后都被醉过，就觉得好像应该2-3小时之后再喂奶。 没那么夸张，就瞬间马上你可以没事儿，就不会进到乳汁里面去的。嗯， 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无知的状态很可笑， 当时就觉得自己好像是孕傻了，你知道吗？ 对对对， 任何人指责你说，哎，你怎么能喝酒，你怎么能吃辣呢，你要喂奶，当时特别内心自我谴责， 这种 讨论 的 兵 真的很可怕。 特别有意思，就这种道德绑架，就是对母乳妈妈道德绑架。然后其实说实话，母乳妈妈对给孩子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屏障。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单位装修有甲醛，或者有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些有毒有害气体什么的，你其实都没事儿，都是，对，都是妈妈会有一种屏障。然后妈妈只是吃药，好多人就觉得，哎呦，我要吃一袋药，是不是这所有的都灌这个乳汁里面？ 对对对， 其实只有1%能进乳汁，就算是这个药有一些影响，也就是1%。 我跟袁一说过，我当时有一段时间荨麻疹， 嗯， 就是 他就是 说 扛着不吃， 我扛了2天，扛不了了，实在扛不 了 了，因为那个疹子一片一片在起，已经没法睡觉了，嗯，我实在忍不了，吃了一片药之后，我还挺负罪感的，排了6个小时的奶， 哎， 就是大概这6个小时奶都没有给他喝。 嗯， 后来我想说， 还挺有意思， 干嘛对自己这么亏？ 嗯，对，而且现在还有一些文章说乳汁里面查到什么这个成分那个成分，就挺耸人听闻的，其实就是一些商家的那种软文，其实是这样的。嗯，换言之，有些人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吃了药我不能喂孩子，如果你吃哺乳期安全药完全没问题。你要想想看，你如果给孩子吃人工喂养的配方奶的话，那头牛当时身体状况是什么样的， 你根本不知道， 根本就不知道。然后之前还有人跟我说，那牛要生病了，早就像咱中国水平比较高啊，这个要求比较严，那只要有牛乳腺炎就拉出去就淘汰掉，怎么可能？ 谁去给他验每只牛是不是患了乳腺炎？ 对，所以他如果 是不是患卵巢癌？ 对对对，还有的时候就会有，对，他还有的时候就一直这个牛也要有免疫， 嗯， 对吧？人家不是说人家诚心给他下了很多药，人家正常牛也不能要生病啊，可能定期也打个针什么的，你怎么知道人家那剂量是多少？所以咱家还是现产的。更安全， 真的是更安全，你可以追溯源头。 对，你可以知道你自己吃了什么。 当每 次来源， 当每次有人拿一些问题来质问你的时候，请把冯卫这个问题记住，然后反驳追问回去。 因为这期节目太值得收藏和反复观看了，给我们的母乳妈妈增添了很多的心理的这个强大的建设，以及怎么去怼回去的。 对，我们有数据支持。 对，我们有数据， 我们不是乱怼的。 对， 嗯，对， 我们不是那种一味的说母乳酱，你必须一口都怎么怎么样。 哎，对，我们也不是杠精。 对，不是杠精。我们就是生活实践，我们就自然而然的有技巧的温柔的坚持母乳喂养这件事。 说到饮食这个事情，我还要多问几句啊。刚刚说到一些特殊的这个食物，比如说咖啡呀，这个酒精啊什么的。 对， 但像因为之前有人说什么啊，你吃的是什么，然后那个奶就会变什么味儿 啊？ 有味儿啊，草莓味儿，什么辣味儿啊？ 有会， 真的会。 那不一定，孩子可能还会挺喜欢的，因为之前 每天换口味儿。 对，他就喜欢，然后就你吃甜瓜，乳汁里面就会检测出有甜瓜的口味。 我就亲眼看到孩子，比如当我吃了一点辣的菜之后，小孩一边喝奶一边脸就红了，是特别有意思，很可爱。就你会发现哦， 这些辣，这个奶汁里面一定有点微微辣的味道，但是他也没有说 他不接受， 没有辣这个程度， 他 完全接受了，并且状态还不错，反而就会给我一个这个感受，哎，我下次可以再略微的再吃一点辣的东西，他以后没准对辣就不会那么容易过敏。 对，你说的太对了，亲爱的，就是你在哺乳期的时候，你的食物越广谱。 嗯， 就是越宽泛，食材的种类接受的越多，然后孩子其实以后对这些食物的过敏风险就越低，这是写在文献里面的，是真的。 所以只要在你自己母体可以承受的范围内， 对， 你可以多多尝试一些， 对，不用什么都不敢吃， 对， 这真的是孩子耐受力会很强。 特别好， 此刻真的应该有掌声， 不光是掌声，我都想再生一个， 享受了很多美好。 对， 就是此时此刻把这些问题解答清楚了，说明白了以后，我相信收音机前和网络头非常多的母乳妈妈都如释重负了，然后可能还会把身边的爸爸呀、爷爷奶奶、姥姥拉过来，你们听听，你们当时是不是错怪我？ 对，你们当时干了多少欺负我的坏事儿？ 所以其实可以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去享受那些缤纷的美食，一起做美食家。 所以这又为什么在头胎宝宝的妈妈可能是这样一个状态，到生了二胎的时候，为什么那俗话说头一胎当宝养，二胎当猪养？ 对， 其实因为二胎并不是当猪养，而是说自己更加知道怎么喂养淡 定 了， 从容淡 定 了，这是很重要。其实母乳喂养也好，或者是养育一个孩子、哺育一个孩子也好，就是一个经验的生活实践，越有经验越淡定。 哎，我突然在想象一个，就是 别想生一个， 不是场景，是不是？Never， 这个场景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都是老一辈跟我们说，你看我们当时没有这些知识，我们不是把你们养得也很好吗？ 哎，对， 这话。可是咱们现在是有知识的，等到咱们变成了丈母娘和婆婆的时候， 可能又变成更无知的一代了。 该多不是该多可怕，该多强势呀！ 对， 咱们已经掌握了那么多。知识到咱们变成老一辈的时候，会不会很可怕？ 我觉得会有一个返璞归真的过程。你知道，在81年的时候，我也暴露年龄，这跟我同岁的一个统计，在81年的时候，我们中国的母乳喂养率是60%-70%。远远高于现在。 哦，对，我们刚刚说上讲到，并没有那么多。 因为当时我们的那个商业没那么发达， 那时候 海量信息也没那么多洗，对，没那么洗脑。 我婆婆说，那个时候想去找牛奶都还是挺难的，就是得有一定的条件和一定的关系才能够买到牛奶的。 那会儿吃奶糕，我断了奶以后还得要补充奶的来源嘛。我妈妈说是吃奶糕，我都不知道奶糕是什么东西， 我也没见过。 她说是放在勺子上，然后放明火上。这么热，看着特别不卫生。 我坚决说我不知道，然后这样是年龄。 不，但有可能是南北方的一些饮食习惯不一样。他毕竟是在江苏那边。 那有可能，北京就是奶片儿。内蒙那边可能 还有，就像我刚才说的，拿铝锅去买奶， 买奶，那个没印象了。 铝锅没有印象吗？ 你们私下聊哈。这个时段结束之前，我们要看一个视频，讲到的就是职场妈妈如何母乳喂养，工作和母乳两不误的一些小诀窍。也来重复一下，来温习一下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些知识点。也要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在最后一个时段的《潮流梦工厂辣妈正传》继续来和我们聊母乳那些事儿。 职场妈妈如何母乳喂养？ 上班了之后的妈妈如果还要喂奶的话呢，一定要准备吸奶器，包括储奶袋，随身可以携带的冰袋，一般最好早上出门可以喂一趟宝宝，在上班期间中断可以吸出来去保存，3-4点吸出一次，然后下班回家之后可以再喂一次，夜里面可以再喂一次，一天大概这样子喂养的话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挤出来的奶的话，再放冰箱的保鲜层是可以放24小时，如果是放在下面冰冻那一层是可以放3-6个月的，但是一定要根据你的这个储奶袋所标注的日期确定这个保质期，以及就是你还要标注好你放进去的时间，越早吃到的奶肯定质量是越好的，你放的时间周期再长，它一定会有一些细菌的滋生啊，包括你在解冻的过程当中啊，它都会受一些影响。奶都是有营养的，只是营养的这个成分比例可能会有不同，因为妈妈自己吃的和妈妈自己所消化的再产出来的这个成分比例每个人不是一模一样的，肯定是越喂到后面的时候奶的这个营养成分会相对慢慢的比较低一点了。 职场妈妈母乳喂养的重点：一，在家时妈咪做到亲喂，比如上班前和下班后；二，工作空隙挤出母乳并储存好；3，储奶袋做好日期标记；4，储存周期不要过长。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 都见过。 何以解忧？ 唯有辣妈正传。 辣妈正传最后一个时段，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大家晚上好，我是戴毅。 再次欢迎一下冯月。 嗯， 大家好，我是冯月。 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还剩最后一个时段的时间了，大家赶紧来提问。 其实今天冯月来做客的这个时机也特别好，今天8月8号、本来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 10周年， 对，10周年纪念日，而今天还是全民健身日， 还是王菲的生日， 还是费德勒的生日，好多人都特别开心。 对啊，今天我们刚才讲了好多，就是职场妈妈在背奶过程当中怎么去这个中和和权衡这个工作和喂奶这个时间、挤奶这个时间。 对。 但其实你除了保证说我可以有定时定点，不去让自己堵奶，不让自己得乳腺炎，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挑中这个时间点以外， 对， 还有就是 维持奶量。 对对对、这是很多妈妈都很揪心的事情。不是我不想喂，是我真的慢慢就憋回去了。 嗯，因为很多人只觉得一上班时间不固定之后，最大影响并不是奶瞬间没有，而是奶量在不断减少。 对，对，就很多人都会这样，所以才说要星期四、星期四、星期五去上班。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同事们的状态也相对比较放松。那要跟同事们说，我可能会每天有那么一段小的时间，就其实就是其他人上卫生间喝杯咖啡、喝杯茶的时间，消失。对，我去干嘛？我去给孩子做饭去，对吧？啊，那让同事们至少能知道。啊，别说正好咱们吸奶吸到一半疯狂的打手机，你去哪儿了，所有人都不知道。其实给宝宝做背奶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很支持的，而且很温馨的，知道人家会支持你的，会包容，同时会有很多的宽容度给到大家。 而且同时其实对于背奶妈妈来说，你去挤奶的这个时间你不能是过度紧张的， 对， 不能一边想着说会不会有人敲门， 是的， 超紧张手忙脚乱， 对， 然后你肯定吸不出奶了。 对， 那会这好像就是我那个时候的状态，因为我那个时候总是不是特别固定，就是总想说哎这个时候该去吸奶了，干点别的东东摸摸吸吸事儿之后，发现哎这时间错过了，于是乎只有10到15分钟挤奶时间，就很紧张。 所以不是同事给你压力很大，而 是 你是 我自己给自己 他自己对自己是要求高。对， 而且呢确实是有也有一些担忧，就是在怕很怕别人说在你吸奶段时间找你，然后你又不好意思跟别人说哎我不好意思我在吸奶，这样特别还是说不太出口 的。我觉得这个事情今天就可以一起来达成一个共识，就是你作为一个背奶妈妈，我觉得这是你的权利， 没有必要藏着掖着， 没有必要藏着掖着， 对，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炫耀或者是值得自豪的一件事情。 对， 我的孕育一个新生命。我前几天咱们这个世界母乳喂养宣传周在开会嘛，然后各地也在有这个母乳妈妈的活动嘛，然后当时在活动上面，咱们国家的那个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员就说，妈妈生孩子这件事情是一个给家里添丁进口， 的一件喜事儿，也是在给国家做贡献。 当然， 所以其实是一件好事情。然后我们在做杯奶的时候，所有人都应该是支持的。 但是你看， 我们要放松。 但是你看，跟包括社会上很多用人单位的一些不太好的一些习惯，就是反而越是担心一些适龄或者适婚的、适婚适育的一些女子，在招工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形形色色一些小理由去搪塞或推脱。 他们自己内心会有一个就是标准，包括我也亲耳听到 经历 过，我身边有朋友，就是他自己成立了一个公司以后，他自己说，虽然我是个女的，但是我绝对不招。就是 马上这两年准备要生孩子的女人， 大家想想看，背奶的时候，但是这个就是你都背奶了，你的孩子都生了。 对， 那生完了以后，咱们不同的人生，我相信这个世界的评价标准很多嘛，我觉得越来越多元了嘛，这个世界。但我自己此时此刻，我的人生重要的是什么？不同的时间阶段。忙不同的事情， 我完成了我那个阶段一件非常大的很重要的事情。 对，让这不同的时间忙不同的事。我每天不过就拿出了几十分钟的时间，有的妈妈可能就算是哈，像我们呆姨一样，这个事情多一点，然后动作慢了那么一点， 对， 那也不过就是一个小时左右，对不对？全天你工作八九个小时，有一个小时去做这件事情，所有人应该都是 也没什么话好说的， 对，没什么话好说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首先要保持放松，第二呢，我们需要去找一找当妈妈的感觉，而不是那个踩着高跟鞋哒哒哒职场丽人的这个感觉。那妈妈的感觉就是慵懒的，就是放松的，就是充满了母爱荷尔蒙的。那这时候怎么办？怎么瞬间切换？我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多去给孩子拍点小视频。咱们现在手机全是智能手机，那手机里的这个时候那个小视频就有用了。看着孩子咿咿呀呀蹬着小腿胖乎乎的，然后手腕全是肉，或者是说那眼睛不灵不灵在看着妈妈的镜头的时候，那其实这个时候非常容易触发妈妈分泌母爱荷尔蒙，也就是我们的催产素啊，真的是实际哈。那这时候妈妈也会放松啊，那这样呢，我们的所谓的奶阵或者是奶量也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提升。这时候我们亲喂的状态是相似的， 一边看着小视频，一边觉得奶管里边奶的咻咻咻， 很多妈妈听到 在赶来的路上， 对，赶来的路上，尤其妈妈有些敏感的，尤其是胸比较紧致的妈妈，我们从这个临床上看。真的有这种酥酥酥的感觉，或者有的时候你录几段孩子哭声， 对， 妈妈本能的就会有那个泌乳反射， 有的妈妈甚至听到别的孩子哭都会有泌乳反射， 也会奶阵， 对，就是咿呀呀的，反正你基本上要听到孩子的声音，或者妈妈放松啊，有的妈妈还会说我想放松一会儿啊，看个小品听个相声，这都没问题，就是你怎么舒服怎么来，这段 时间按你自己的时间， 对，按他自己的节奏来， 对 方式来。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刚刚戴姨说我特着急，我又只有10分到15分钟，这时候怎么分配时间？通常情况之下，我们逐渐的调整到在工作的间歇去。这个工作间歇一般情况下哈，因为我之前也是在公司上班，我也大概有一点工作经验。刚刚上班的时候不太忙，都是开电脑倒咖啡的时间，对吧？那这个时候我先去喝杯水。开个电脑，然后我就去先去洗奶。这个挤奶是短平快的，几分钟都好，因为很多妈妈，咱们北京通行时间比较长，我可能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 路上，其实 才刚刚到单位， 对，已经是个间隔了。我可能出门之前刚喂过，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我到单位了，刚刚好，我可以吸一下。 对， 吸奶吸多少无所谓，我只是要这个次数，几十毫升都好。那么这个时候就搁在冰箱里了，这是第一次。然后第二次呢，我们就在午休的时候，吃中午饭的时候，大概是和第一次间隔在3个小时左右，刚刚好，也是一个正常的4-5个月以后的孩子吃奶的间隔。那吃完饭之后，通常我们都是新陈代谢比较快，然后也得到了一些营养，对吧？吃完饭了嘛，身体状况也比较好，然后我再吸第二次。那么第三次的时候呢，就是下班之前，因为一周岁之内我们都有哺乳假，对不对？大概如果你5点半下班，4点半就该回家了，那我去3点多钟去吸这次奶。然后短平快的吸完之后，我带着这3次的奶回家，到家之后我依然可以亲喂，而且小宝宝特别有意思，他会通过这种亲喂来去增加你的奶量。这样妈妈的奶量就会持续处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的状 态，对，水平之上。 等于说小宝宝这个泵在那个下班回家那个时间泵力是很充足的， 对，而且 他会告诉母体你要产更多 的奶，而且他会从那个情感需求上给妈妈更多的感受，就是妈妈很多的背奶妈妈特别喜欢像什么，像机器猫要有一个任意门一样，一脚踏回到家才好，那种想见孩子的迫切心情也能帮妈妈产生更多的乳量。 不知道当时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大概是在4个月之前，因为我还没有完全上班，但是那个时候已经需要我不断来单位为要上班之前做一些准备。 我这最搞笑就是我出门到单位就需要40多分钟时间，然后我再来干了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然后我就需要又回去了，所以我就那段时间我像一个就是高密度多频次需要出门的一个人，但实际上每一次来单位工作的时间并不能很长，大部分时间全在路上，所以我那段时间很痛苦，但后来实在没办法就背着备奶器来了，以前是没有。 我大概能够分析一下，很多妈妈都有这样一个心情，就是很纠结，在月子里的时候很想上班，在就是休产假的时候很想上班，但是一旦要上班觉得啊我太割舍不下我的孩子我的奶怎么办，所以就在她那个产假即将要结束和快要上班那个交界的那个过程当中，他就处于一直两边蹦跶的状态。我今天很想去办公室冒一下，我去处理点事儿， 对， 这样以后可以轻松一点。然后你就发现这个奶吧，这事儿就跟催命符一样，不行，我待不了半个小时，我就走了， 走了。 所以就像他说一样，大多数时间都在路上赶来赶去， 感觉那种状态像尿频一样，就没有办法在一个位置上多待一分钟。 对， 他就时刻在提醒你要走了，你要走了，你要走了，你要走了。 他越来越大，这种状态就会越来 越 好。 越 来 越 对， 因为孩子的吃的间隔越来越长，尤其是半岁之后，那孩子其实吃辅 食 了，白天很多时候是因为妈妈自己乳房胀了，我不得不去吸，他才会有间隔， 变成一个吸奶器。 对 对，哎，今天教给大家很多很实用的招哈，不管是如何去帮助这个家里的宝宝去爱上或者是适应，用奶瓶喂的。冷冻过的加热的母乳也好，包括像刚刚所说的怎么样能够在上班之后依然维持一个相对稳定和高水准的奶量，还有怎么样在很忙碌的工作过程当中去寻找一些 合适的契机 巧妙的点，去给你自己的孩子留存更多的口粮，其实都是对于职场妈妈来说很重要的一些小的操作技巧。那节目进行到这儿，我们说了整整两期跟世界母乳周相关的话题，一直在告诉大家今年的主题是母乳喂养生命之源。 对， 母乳很重要，对于孩子也好，对于母体也好，都有非常非常大的作用。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说，生活当中我们身边确实是有一些人，他迫不得已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原因，他没有办法坚持母乳了。我们也是尊重的，不是说任何一个妈妈只要她不母乳那就是罪不可赦，这个一定不是这样来道德衡量的。 对，不能道德绑架，因为是否母乳然后母乳多久，这完全是妈妈和宝宝的个人选择， 对， 和她当时当下的生活状态生活背景都是有关系的。 是，我们这里有一个妈妈，她在喂奶3个月左右的时候强行断奶了，她自己有一些话想说，我们来看一看她的心路历程。 我其实喂奶喂到3个月我就停了，周围所有的亲戚包括我丈夫都觉得我不是个人，就是你他妈怎么能喂3个月奶你就停了，你知道这个奶要得喂到半岁甚至是有人喂到1岁的吗？就是他就问我这种问题，我就会觉得再喂下去就打乱我的生活了，我的尺度在这里，因为我要给他提供后来更好的生活的时候，我这个尺度得把握好，我才能够有更好的就是工作的状态啊精力啊这保持。但如果我持续的去喂奶喂到1岁的话，就会变成我每天得花4个小时在喂奶上面，哇，这个时间我完全无法忍受，就是我要坐在那里跟一头机器一样，就是完全打乱我本来上一秒钟在聊工作的事情，突然这个奶胀了，孩子一哭奶胀了之后，哇，这个胸就变成一块石头。母爱这个东西变成了不是一种我的主动的需求，就是它就是在你身上存在的东西，你不用去想我要爱这个孩子，你听到这个孩子的声音，突然想到这个孩子的名字，你就开始产奶。我有一次在深夜痛哭，我说我感觉我不是个人，我觉得我这是个牲口，然后我就想着我一定要把它断掉，我就一个人偷偷跑来北京。就这个的过程是我非常坦然，我就是一个自私的人，我做一个自私的母亲，我能给孩子，我只想做一个60分的刚刚及格的父母就行了，这个事情其他的不要打扰我的生活。 他其实最后的总结给自己其实放的这个位置还是挺明，他说我只是认为我需要做一个及格的母亲就好了，我没有渴望更多。 这个妈妈是属于咱们所说的，不是说外在条件说生理各方面不允许，而是说她内心她内心不想再喂了， 她排斥喂奶这件事情， 她排斥以及觉得说打乱我的生活我是无法忍受，那个是她的底线。 我觉得这是个人人生选择，但她前提你听到她第一句话说什么吗？她就是说她全家人都知道母乳喂养的 好处 时间，她是完全信息100%全部自己知晓之后做出的决定，这是值得大家尊重他的。但我们现在避免的是，为什么要宣传母乳喂养好，是因为很多妈妈是 不知道的，它信息不对称。 对， 我不知道我可以喝个小酒接着喂，我不知道我感冒发烧可以喂，我不知道我上了班我还能哦还有杯奶这件事情啊，还可以维持奶量，好多妈妈是不知道，不得已断掉的。我们只要消除这一部分。 我们觉得那样的情况其实是有点可惜， 对对， 但是像刚才视频当中这个妈妈，她如果这么决绝，而且完全了解说我断奶之后啊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孩子会怎么怎么样，母乳的好处她都知晓，只是她个人觉得说我不能触及我的红线。那如果继续强行她喂下去， 我没法生活了， 会让她心情非常的抑郁。如果妈妈的状态不好，心情不好，也会影响奶量， 对， 也会影响孩子的情绪， 甚至会影响她跟孩子感之间的之后 的 感情 互动。 对， 互动， 那这样的话还不如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就我是觉得妈妈的状态很重要，妈妈快乐了孩子就快乐，然后这一家人的那个氛围都一样。你不能总给妈妈一个枷锁，你不怎么怎么样你就不是个好妈妈。 所以当时她爸她的这个老公还有包括她这个父母可能也有点属于道德绑架的。 对，我觉得对于母亲的挑剔可能不仅仅局限在母乳喂养。你发现了吗？这个世界对母亲的要求特别高。 对，因为就像日常生活当中，你看到如果一个爸爸在带孩子玩的话，大家都 他就是个好爸爸，对， 哎呀，这是个真负责的好爸爸。 但是妈妈做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 对，他其实就是我前两天我看了一句话，还挺逗的。如果你想当个好爸爸，你就抱抱孩子就好了。如果你想当个合格的妈妈，你要。抱孩子奶孩子做家务贤惠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 这还只是合格 没完了。对，只是合格。对，就妈妈就应该是那个样子。 对， 这个误会或者这样 一 种 理念，这是一个社会层面的对妈妈的评判的一个标准。 对，所以有的时候但我觉得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开明。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对妈妈的要求太高了，比如说你在工作和家庭，你今天晚上不加这个班你加这个班就不是个好妈妈，你也不加这个班你就是个好妈妈。然后孩子生病必须得是妈妈带着去医院，爸爸不能带，或者是其他人不能带，就反正每次好多事情都能扣上。就甚至于就是好多时候这母乳喂养就是背锅的，妈妈吃顿饭出去吃顿饭，你怎么能不在家喂孩子呢？为了瓶儿就不完美了，哪儿那么多不完美？有时候就真的是 对， 包括有的时候现在你看上班也很久了，可能比如说像现在今天七点以后下直播，我可能需要在单位里面逗留一会儿，然后家里边就有人半开玩笑会说你怎么还不回来呀？你这个回来你女儿需要你啊，如果你不回来，你看你不陪她，她不高兴，你不是个好妈妈，结果开玩笑似的就把你给点得到了。 所以这种压力都有，对于母亲这个身份。角色尤其是现代女性她角色太多。 对， 我们真的就是我原来请人画过一个漫画，就是妈妈是超人，妈妈简直就像那个牵手一样，就是这只 手对，这只手拿的是什么职业上面的东西，对，那边是笔记本，这边是电脑，那边是那个高跟鞋，然后后面飘飘的衣服，那边还得举着健身的器械，然后在后边还是尿布 还有孩子作业， 对， 是我双胞胎妈妈，还有老大和老二的不一样的阶段的喂养， 对对对，还有家务活做饭， 甚至还有父母呢，还有双方的老人， 还有老公的臭袜子啊， 还有朋友啊，你还有友情，你不能说有了家庭和爱人之后就不要朋友了吧， 对不 对？ 你也不要，还有你的所谓的关系网和你的一些需要维护的情感， 还 有 我们自己的生活，敷个面膜是吧？然后当时我就觉得那张照片就是那个小图片，卡通漫画嘛，就很引起了好多好多妈妈的共鸣。发在 我 朋友圈之后，人家每个人这两种极端，一种是哇塞当个女人简直太累了，另外一种就是我好棒，我竟然不知不觉这么hold得住这么多事儿，特别有意思。 图片转给我和远 队，好啊， 我们自己也乐一下，美一下。 仅以这个牵手观音结束我们今儿的节目哈，也赞扬一下全天下所有的妈妈们。 对 啊，不管是哪一个时代的妈妈，你们都很棒。 对，真的 很棒。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这样的节目，通过像冯月这样的工作，能够去普及更多的知识给我们所有的妈妈。 对， 因为有了更多的知识，你的内心就会足够强大，足够淡定，足够从容。 对， 你就不会被外界的那些风言风语所影响了。 对 对， 我们在信息完全。得到的对称的情况下做出任何的选择，你都是最棒，你都是最好的妈妈，对，你都是你们家孩子最好的妈妈，真的是这样的。 感谢冯月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我们进行了第二期的母乳周的这个节目的分享和咨询。同时呢，也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这一期的潮流梦工厂节目，最后依然还会有我们的辣妈代表，同时也是气象主播王毅带给大家的辣妈说天气，因为立秋刚过，来看一看在天气方面，在生活方面都有哪些值得我们辣妈护爸们注意的小的信息点。稍后的节目在潮流梦工厂之后会是活力 music 课，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我是袁一， 我是戴毅， 不要走开，稍后还有辣妈说天气，拜拜 拜拜 拜拜。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辣妈说天气。昨天我们迎来了立秋，这是24节气当中属于秋天的第一个节气。从字面上来理解，立秋的开始代表着天气就要由热转凉了。那天气方面确实也是很应景了，这周的天气和上周相比就凉快多了，这都是因为副热带高压南退。那今年在天气预报里总说的副热带高压它究竟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来简单了解一下它吧。副热带高压顾名思义就是副热带地区的高压，生成原理呢我就不再赘述了，因为太科学我怕你听睡着了。可以说这个副热带高压操纵着我们国家大部分天气，从每年的四月份开始到90月份结束，常年四月份副高就来到了我国南部海面逗留。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锅盖，锅盖下的地方天气晴朗闷热，而锅盖的外沿就是降雨不断了。因此四月份到六月份我国华南一带就处在这个锅盖的外沿，于是迎来了前汛期降雨不断。慢慢的副高开始往北溜达了，到了七八月份它就赖在长江中下游一带不动，因此锅盖下的上海啊、浙江啊、江苏啊就闷热的不行，热感呢就如同今年的北京。而北京呢，常年来看当上海热的时候，北京呢就处在这锅盖的边缘，就应该是下雨的，所以北京的汛期就是在常年的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然后最多这副热带高压跑到山东一带就开始南落，准备回老家了。而等到南落已经是90月份的事情，再往后来看就是北下的冷空气唱主角，影响我们国家的天气了。这就是常年里副高的走位。然而今年吧，这副高不走寻常路了，七八月份在长江中下游，也就是上海、浙江、江苏一带基本没怎么逗留，直奔东北、华北而来，而且还赖着不走，导致多个城市气温窜红。比方说像是沈阳吧，上周有几天体感温度达到45度，超过了传统火炉城市武汉，这真是让基本不用空调的沈阳人难以忍受。而北京也在上周四遭遇了八月历史上最热的一个早晨，气温达到了28.4度，全天知了叫，真想告诉他们省点力气吧，下午热晚上也热呀。好在这一周副高南退，北京的气温也冷静下来了，希望很快能够迎来秋高气爽的天气吧。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下周再会。 你眼中却没有我想要的答案，这样若即若离让我很抓狂。 Yeah，不知道该怎么说，心里面在想什么，闷骚的性格我也很讨厌这结果。你看我的眼神像是在把委屈诉说，嘿 baby 这都怪我，真的真的舍不得你难过。 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像我这种主动的女孩，越过爱没需要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 yeah. 你眼中却没有我想要的答案，这样若即若离让我很抓狂。 No 看着吗